耶勒米亚先知书第23章。祸哉，那把我牧场上的羊群摧残和赶散的牧人，上主的断语。为此，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对牧放我民的牧人这样说：你们驱散赶走了我的羊群，不加照顾，现在看，我必依照你们的恶行来惩罚你们。上主的断语，我要从我以前驱散他们所到的各地，集合我尚存的羊，引导他们再回自己的羊站，叫他们滋生繁殖。我要兴起牧者来牧放他们，使他们无恐无惧，再也不会失掉一个。上主的断语，看，时日将到。上主的断语，我必给达卫兴起一只正义的苗芽，叫他执政为王，断事明智，在地上执行公道正义。在他的日子里，犹大必获救，以色列必居享安宁，人将称他为上主是我们的正义。为此，看，时日将到。上主的断语，人不再以那领以色列子民由埃及地上来的上主永在的话起誓，却要以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由北方由他驱逐他们所到的各地回来，使他们在住在自己故乡的上主永在的话启示。论到先知，我的心在我怀内已破碎，我浑身骨骸颤栗，为了上主，为了他的圣言，我好像成了一个罪犯，成了一个不生酒力的人，因为地上充满了犯奸的人，为此地受诅咒，只有哀伤，原野草场已枯干，他们奔走的是邪路，他们的势力是不义。实在，先知和司祭都不虔诚，以致连在我的殿里也发现了他们的邪恶。上主的断语，因此他们的道路为他们必将变为滑道，他们必被驱入黑暗，必要跌倒，因为到了降罚他们的年份，我必给他们招来灾祸。上主的断语，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，我亦发现了可恶的事，他们竟奉巴尔的名义说预言，使我的以色列民误入歧途。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，我更发现了极可恶的事，他们竟犯奸淫，行动虚伪，助长恶人的势力，致使谁也不痛悔自己的邪恶。他们对我犹如索多玛，其中的居民好像哈摩纳人。为此，万军的上主论先知这样说：看啊，我必叫他们吃苦艾，喝毒水，因为全地邪恶蔓延，都是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。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不要听向你们说预言的先知的话，他们指使你们妄想，他们讲的并非出自上主的口，而只是他们心中的幻想。他们对那轻视我的人肯定说：上主说，你们必享平安。对一切随从自己顽固的心行事的人说：灾祸不会来到你们身上。其实，有谁参加过上主的会议，亲自听见过他的话？有谁曾留意听他的话而实在听到了？看，上主的愤怒如暴风发作， 像旋风在恶人的头上旋转，上主的烈怒必不止息，直到他执行和完成了他心里的计划。到末日，你们必能彻底明了，我并没有派遣这些先知，他们却自动奔走，我并没有对他们说话，他们却擅说预言。假使他们果真参加过我的会议，就该使我的人民听到我的话，叫他们离弃自己的邪道和自己邪恶的行为。难道对近处的，我是天主，上主的断语，对远处的，我就不是天主了吗？人若隐藏在暗处，我就看不见了吗？上主的断语，难道我不是充满天地的天主吗？上主的断语，我听见了这些先知说的，他们奉我名预言虚妄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我做了一梦。先知在民间妄说预言，宣讲自己心中的幻想，要到几时呢？他们互相传述自己的梦幻，企图使我的人民忘记我的名，如同他们的祖先为了巴尔忘记了我的名一样。得到了梦的先知，让他传梦，得到了我的话的，就该忠实传述我的话。麦秆怎能与麦粒相比？上主的断语，我的话岂不是像火？上主的断语，岂不是像击碎岩石的铁锤？为此，看，上主的断语，我要惩罚互相窃取我话的先知。看，上主的断语，我要惩罚那些转动自己的舌头妄说神谕的先知。看，上主的断语，我要惩罚那些预言和传述幻梦，以自己的谎言妄语迷惑我人民的先知。我既没有派遣他们，也没有对他们有所吩咐，他们对这人民就绝不能有任何贡献。上主的断语，若是这人民先知或司祭问你什么是上主的重担，你就答应他们说，你们就是重担，我要将你们抛弃。上主的断语，凡是问上主的重担的先知、司祭或人民，我必惩罚这人和他的家。你们应每人对自己的邻人和兄弟这样说，上主有了什么答复，或上主说了什么。不应再提上主的重担，不然个人的话必要成为自己的重担，因为你们歪曲了永生的天主、万军的上主和我们的天主的话。您这样问先知说，上主对你有了什么答复，或上主说了什么。如果你们还说上主的重担，上主就要这样说，就因你们还说上主的重担这句话，我原派人对你们说，不要再说上主的重担。为此看，我要把你们卸下，把你们和我赐给你们及你们祖先的城市由我面前远远抛弃，使你们永远受辱，受永远不能忘的侮辱。